后来呢？ 夫人来的时候肚子里有一个，就是何湛。大当家宠爱夫人，让何湛跟了自己姓。夫人后来又跟大当家生了一个，也是男孩。没成想4岁的时候被马踢死了，最后才生了少当家。 难怪从来没听过有神谈论老二。 夫人留过洋，好像在日本读的书，有人说何大少就是日本人的种。 然后呢？ 夫人教他们两兄弟读书识字，还整天咿咿呀呀地说着外国话。大当家疼他，要啥给啥，衣服就没带重样的，那布料我见都没见过，太好看了。除了吃穿，还从上海运了不少洋玩意儿来，稀奇得很。唉，本以为夫人已经死心塌地地留在这儿了，没想到还是跑了。7年前还是8年前来着，听说是一大早带着少当家的去打鸟，结果趁随从们不注意，骑马冲下山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少当家那时候还小，追了10几里地，被带回来的时候两脚上全是血。后来大当家的带人去追，找了2个月也没找着人。唉，这夫人也真狠得下心，2个孩子说不要就不要了，哪怕带着一个跑也成啊。 聊什么呢？ 啊，瞎聊呢，姑娘无聊，我给她叨叨故事听。来，吃块肉。 少当家让我送点果脯来，给你无聊了吃。 谢谢。青阳子走近些，面露愧疚，眉头紧锁着。 对不起啊，都怪我乱跑，没保护好你。 不怪你。 嗯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有事情让大嘴叫我。 好。 大嘴，劳烦你好好照顾他。 不劳烦不劳烦，应该的。 傍晚，宋莽叫上青寨3个当家一同来到云寨，要跟何峰讨个说法。何峰没搭理，无奈何长辉派上来催了好几遍，他只好应付应付，过去碰个面。3个当家坐在何长辉坐下，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，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，何峰一个字没听进去。他玩着小刀准备走了，宋莽见他要走，跳下来指着他： 站住。 何峰停下，语气平平地说： 他伤我女人，宋叔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没把他丢去喂狼，两鞭子一只手，便宜他了，越说我越觉得亏啊，不然我再去给他补2刀。 宋莽压了一肚子脏话，愣是没敢骂，手指着他，气得脸都青了。 不过就是个山下的女啊，你就坏了寨里的规矩，伤自己人，亏你还是个少当家。这以后要是担得起上下几寨的，我们青寨一直服你，可这个事儿你得给青桃一个交代。 何峰一宿没睡，懒懒地掀起眼皮看他。 你还知道规矩？你闺女从我院子里面把人带走，折磨了2天，差点断命。我也来要个交代。要不你把她捆了送来，让我也玩2天。这事儿就算了了。 她能跟青桃比？她算个什么东西？ 宋峰坐在边上一直没吱声，宋娇开口相劝了。 小峰啊，不是二叔偏心。青桃可是和你一起长大的，冲着多年的情分，这事儿你确实做过了，青桃对你的心思你应该明白的呀，这是伤了身又伤了心。 把那丫头给我带出来，你把她给我带出来，我倒要看看打死了没。 宋莽紧跟着发狂叫喊。何方忽然目光不善地看着他，宋莽心里顿时有些发怵。他坐山10几年， 杀的人是这毛头小子的几十倍都不止，却总是被他这眼神给镇住。何方没说话，朝前一步，掸了掸他肩上的灰尘。 差点忘了，你们轮番玩弄他的妹妹，这事儿老子还没找你们算账，你们倒先找上门来了，正好一块儿算。 小峰啊，怎么说话的？什么老子老子，你是小辈，对长辈放尊重点。 一直沉默的何长辉发话了，何峰冷森森地盯着宋莽，叫人不寒而栗。他往后退了一步。 行吧，宋叔，您还有什么话要训导的？小峰听着。 你，行了，都别吵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？要我说呀，是陶丫头有错在先，女儿家的脾气该管管了。 大哥， 小峰，下山买点东西去哄哄她，再送个鞭子，这事儿啊就过去了。 可是， 都闭嘴，吵得我头疼，都该回哪儿去回哪儿去。 哎呀，大哥， 回去。 是。 宋娇与宋峰也走下来，拉劝宋莽离开。宋莽愤愤地看着何峰，最终拂袖而去。何峰看着宋家三兄弟吃瘪离开。 几位叔叔慢走，不送。 何峰一天没回院里，除了王大嘴和下午过来给他复查的医生，谢池就没见过别人。院里很静，只有几个打扫的人来回走，轻悄悄的声音。谢池躺在床上，本该安心休息，可他睡不着，他没法睡着。他身上疼，心里气，从头顶到脚趾，没有一块舒服的地儿。他紧紧攥着被褥，想杀了他们。